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欢迎你，24小时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就好了。我会在每天中午12点的上节目之前呢，来提前整理一下留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把这样的温暖来送达出去。刚刚宋丽留言说呢，当年听到真心英雄的时候，闺女还在肚子里面不停地动，而现在已经时隔21年了。今天的开场曲真心英雄是来自 Carrie 的点播。同时来看看，很多朋友都来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分享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夕阳西下的照片，还有考拉、软软 Cherry、特洛伊、谢谢、半人半鱼、词典、李杰等等，很多朋友都在这里。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12点06分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谢谢，他说今天呢很想送给强哥一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首非常经典的旋律了。因为昨天晚上看完电影之后呢，强哥突然抱起我，搂住了脖子，然后那一刻就让我突然想起当年强哥带着我一起去吃好吃的烤肉，也是因为下雨害怕我冷了，结果一出门的时候就抱住我一直抱到汽车的门口，那一刻觉得真的真的非常的幸福。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把这样的幸福分享给各位，在12点07分来自谢谢点播的这首经典旋律哦。蹦蹦蹦啦啦啦啦 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 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收上玩具。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这就是爱情。这就是爱情。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此刻你最希望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什么样的歌，或者说你希望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旋律来送给一个想念的人呢？继续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关于爱情，这是来自武阳在今天给我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想给苏鹏先生点一首歌曲，因为上次误会，我以为我们就要从此分开了，当时我点了一首歌送给他，而现在呢，我们又能重新的在一起，跟当时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坚持、包容、迁就让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幸福，而我呢也会试着去多体谅他，希望我们能够走得很久很久，且行且珍惜。在12:11公众平台上的武阳要点播一首歌，谢雨欣《爱是怎样炼成的》，送给苏鹏先生。爱是怎样炼成的，谢雨欣。这首歌曲突然让我想到了蔡淳佳和游鸿明的另外一首叫做小夫妻，两个人之间总会有这样的吵吵闹闹的，也会有适当的分离和相聚。不管怎样，我们对于爱情的期待是一样的，我们对于两个人共聚在一起去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样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曾经点播过林玉群、钟孝介合唱的《相信爱》。 你吐的芬芳，温暖的阳光。 真悲痛，感觉自己的心跳，你看世界多美妙。哭不哭一下不拥抱，我们手牵手好不好，爱让世界幸福温暖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公众平台上，欢迎水与火的缠绵，欢迎十一来报道了。雪给我留言说呢，无论是美丽的风景还是好听的音乐，只有分享才会快乐，也希望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午间快乐。欢迎你把你心中想要点播的一首歌分享出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直接写下你想要听的歌曲名字，还要告诉我你想要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在此刻送给谁，以及 这首歌曲在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音乐，有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在外地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或者听听 FM， 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直播，通过网络来收听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可以送出这样的祝福。在接下来我们要收到的这段声音，这段文字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一步步，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忽然之间，因为突然想起来18岁那年曾经喜欢的一位女孩子的手机铃声就是这首歌，莫文蔚忽然之间。那时候每次打电话都觉得特别好听，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歌曲的名字，等到后来知道这首歌了，但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也算是分开了。不过很感谢他陪伴我度过了那段青春韶华，偶然回首，有甜蜜也会有遗憾。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今天的节目在进入广告之前，我们还要在此刻12点23分送出一份心情。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遥远的歌，他说最近呢因为工作真的十分十分的累，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迈起来特别的难，希望自己能够快一点适应这个社会的节奏和进度吧，也盼望自己能够尽快适应此刻手头的工作。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岁月神偷》送给自己，这样一首让人勇敢的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点歌。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

看你从眼前走过，我却看不见你令我怀念的发梢。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下半时段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此刻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今天在上半时段其实送出了好多都是关于这个女生的歌，都是关于爱情的。那在此刻来自 Michelle 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的留言，她说想要点播一首徐怀钰的温习送给表妹，因为他今年夏天呢考上了梦想的北京大学医学院，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祝他再接再厉，多拿奖学金。12:38，通过 Michelle 的点播，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你的表妹温习。 借口忘掉自己，一点一滴泪在日记里，呼吸着你的呼吸，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哪里，冷冷的夜雨不星星，你在哪里？冷冷的夜雨不停。 今天好多朋友的点歌都是关于女生的歌曲。如果说你也想在此刻，在中午12:42送出一份你的音乐祝福，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直接打字告诉我就好了。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丽娜点播的一首非常非常可爱又特别符合这位歌手气质的作品，好听，来自不善言谈的许茹芸，但是她在音乐当中诠释的那样一个女生心思会变得非常的细腻。12:43送出去。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好听。